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盖被的人啊，你应当起来，你应当警告，你应当颂扬你的主宰，你应当洗涤你的衣服，你应当远离污秽。你不要施恩而求厚报，你应当为你的主而坚忍。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，在那时将有一个艰难的日子，那个日子对不信道的人们是不容易度过的。你让我独自处置我所创造的那个人吧，我曾赏赐他丰富的财产和在跟前的子嗣，我提高了他的声望，而他还期望我再多加赏赐，绝不然，他确实反对我的迹象的。我将使他遭受苦难，他却已思考，却已计划，但无论他怎样计划，他是被弃绝的，无论他怎样计划，他终是被弃绝的。他看一看，然后皱眉蹙额，然后高傲地转回去，而且说，这只是传习的魔术，这只是凡人的言辞。我将使他坠入火狱，你怎能知道火狱是什么？他不让任何物存在，不许任何物留下，他烧伤皮肤。管理他的共计19名，我只将管理火狱的造成天神，我只以他们的数目考验不信道的人们，以便曾受天机的人们认清，而信道的人们更加笃信，以免曾受天经的人们和信道的人们怀疑，以便心中有病者和不信道者说，真主设这个比喻做什么？真主这样使他所抑郁的人误入迷途，使他所抑郁的人遵循正路，只有你的主能知道他的军队。这只是人类的教训，真的，以月亮门市，以逝去时的黑夜门市，以显教时的黎明门市。火狱却是一个大难，可以警告人类，警告你们中欲前进者或后退者，个人都应因自己的阴谋而做抵押，为幸福的人们除外。他们在乐园中互相询问，问犯罪的人们的情况，你们为什么坠入火狱呢？他们说，我们没有礼拜，也没有祭品，我们与妄言的人们一道妄言，我们否认报应日，一直到死亡降临了我们。说情者的说情将无益于他们，他们怎么退避这教训呢？他们好像一群惊慌的驴子刚躲避了一只狮子一样，不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一些展开的天经，绝不然他们不畏惧后世。真的，这古兰经却是一个教诲，谁愿意谁记忆它，他们只因真主的抑郁而记忆它，它是应受敬畏的，它是抑郁舍佑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